彩虹的午后，映照着你的笑容，你也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，划过美丽的痕迹，两颗心交织的电影，还有你和我写下的整本日记。铅笔写下时光的梦，风吹过自由的天空，我有很多旧时的伤痛，可怎么才能愈合在岁月之中，相同感受定格在夜深加微。伤痛，可怎么才能愈合在岁月之中，相同感受定格在一生交汇。持续在岁月中。